把手啊握成十拳，以虎口这个窝窝，或者呢以手啊全心这个窝窝扣在百会穴上，名为百会穴按摩兴阳啊填髓法。而实质上呢，这个穴位的按摩何止按了一个百会啊，它加之了百会穴周围的四神冲、督脉以及呢膀胱经等诸多穴位。所以啊，在祖国的经络学和点穴按摩的科学机理上，大家一定要知道叫离穴不离经啊。我们这个点穴按摩养生保健的方法和针灸不一样，你针灸是扎针的，你要扎错了麻烦，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但是呢我们做保健点穴按摩，我们是以手带针，以掌带针，以拳带针，以磁带针，甚至呢我们要以磁疗脚垫构成一个矩阵磁场。所以呢这个经络保健按摩的方法它就更什么呢，更有它的随机性，机动灵活，而且呢显效呢甚至比单纯的取穴针灸更要捉住啊。你还包括我们的隔姜灸啊、艾灸啊啊等等方法，是吧？但是呢大家千万别进误区啊，说这百会穴提升一切啊，有的那个大夫就告诉你，哎，你高血压不让按啊，你看大错特错。如果哪个医生告诉你高血压病不让按百会穴的话，我告诉你，您碰到的这个中医只能说是个两把刀。因为祖国中医的穴位它既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所以所谓的按穴降压，所谓的啊按穴位降糖，这都不是穴位本有的作用，而恰恰相反，这都是什么呢，穴位作为经络它的门户，它通过疏通经络，通过调节脏腑而实现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告诉大家呀，你按百会穴，低血压的可以给你升高，升到正常你再按它不会再升了。按百会穴高血压的我可以给你下降，降到一定程度了，降到一定程度了它就不会再降。所以最终啊，经络点穴按摩的目的是要阴阳平衡，而绝对不会出现你吃药片吃过了火。但是这个期间呢，补法和泻法又各有讲究。你比如说低血压脑萎缩的百会穴按摩要采取补法，所谓的补法呢就是由弱渐强的这个刺激啊。而对于高血压居高不下、头昏脑胀、憋得眼珠子疼，甚至有的鼻子出血了，那么百会穴按摩叫醒脑开窍，叫用泻法，也就是作用力先强而后弱。哎，这个是开窍疗法。哎，以此类推啊，我们学中医绝对不能照本宣科，要举一反三，要学会呢储类旁通。那么涌泉穴按摩疗法它同样既可呢平稳血压，对于呢顽固型高血压降不下来的，我们用磁疗脚垫的大磁给它粘到我们的涌泉穴上。同样啊，有的人说了，这个低血压能按涌泉穴吗？啊，我记得十年前不止一个人问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没人问了，因为现在大家懂得科学养生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告诉您，低压不但可以按涌泉穴，如果您的涌泉穴按摩到位，做叩齿提肛操，还可以让低血压恢复得更快。所以百会穴主升一切，涌泉穴主降一切， 这个升这个降它都不是呆板的，它符合呢祖国中医传统文化当中的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哎，这才是阴阳平衡的机体。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两个穴位呢不是我发明的啊，这个只是我通过揣摩，通过实践，哎，我领悟了它的精髓所在啊，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啊，徐老师发明了涌泉穴啊，升压百会穴降压疗法，别扯那个啊，那个等于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吧，那个是盗用了什么呢，哎，我们先贤先圣的智慧啊，这是大不应该的。中国中医创始人是吧，中国的中医应该始于皇帝，而且好多史书上记载皇帝内经，皇帝和岐伯的对话，虽然是以这两个人的身份，而但实质上也是诸多医家他们的什么呢，百家之精粹，而是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假托这两个人的名字来做的这部书，所以还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智慧。那回过来呢，神农尝百草，你应该说神农氏发明了中药啊，应该说神农氏发明了中国的食疗啊，因为最早的中国饮食啊和中国的什么呢，这个药物它是不分家的，药食同源的道理也就是源自于此。或者你再往前走，那么药膳学最早的人应该是彭祖啊，彭祖始于药膳呢。所以我常说那么一句话，真正有本事的人他是从来不说自己是专家的，他要让百姓朋友竖大拇哥来认可你。那句话怎么说了，你欺负不懂事的小孩叫丧良心。所以人呐，一定要有德。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30个点穴一按铃六大强壮药穴，今天给大家说大椎和命门。哎，你比如说啊，后脖梗子老出凉汗的，你就可以拿艾条隔姜灸大椎。你老是跑肚拉稀的啊，吃点东西不对就胃肠感冒了，哎，您就要用什么呢，哎，热盐隔姜温灸命门啊，热盐隔姜温灸命门。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国人讲啊，自古忠孝难两全呐、啊，啊，你像这岳飞啊，啊，叫什么呢？叫精忠报国，就难在什么呢？母亲面前尽孝道，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忠、大仁、大义、大孝，尽在这个民族英雄的身上体现出来了。但实话实说，他可能不是个好儿子，或者说不是个好丈夫，他不是个好爸爸，因为人的精力他必定是有限的。以此类推，科学道理。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到了哪个时节，到了人的哪个内脏当令的时候，相对而言也是他最容易得病的时候。所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大椎穴贵为天下第一关，是颈椎病防治的药穴。我们的命门穴贵为天下第二关，也称之为人关，是人的年轻和衰老的标志和信号。人之老则命门无火，丹田无气，人之血气翻刚，那人就命门有火，丹田有气，收放自如。而且呢，腰又是人力量的源泉。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呀？现在呢，很多人看病啊，他只相信呢中医，相信呢中医开的药方子，相信中医那个什么肝肾不足啊、脾肾阳虚啊，相信中医这一套辩证。有的人呢，他只相信西医，哎，他认为化验单是最准的，要么呢手术开刀，要么呢坚持吃药，药一吃就是一辈子。结果呢，不到一辈子，才半辈子，才几十年儿，就吃出了药物性肝硬化，就吃出了肾结石、肾结净、肾功能不全。有的人开始埋怨中医了，说中医啊是落伍的，是迷信的。有的人呢开始埋怨西医了，说西医啊是治标的不治本的，都是毒。你看，原来信，现在呢不信，原来呢只知道吃药，现在呢又多了个埋怨。但是朋友们，大家找到了我们得病的根源了吗？您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得这样的病吗？您在吃药打针，或者呢针灸理疗，或者做按摩的时候，您又问过自己为什么这么治它咋就不好呢？你问过吗？您都没问过。回过头来呀，那些百岁的老寿星，那些健康长寿的老人，他们又如何能够颐养天年，人逾百岁而身形不老呢？你又问过为什么吗？你还是没有问过。而所有的这些大家该问而没问，应知而不知的，这就是我们中西医相结合的所要带给大家的。它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也不是治标不治本的西医，它是要把中医结合于生活，结合于现代科技，实现中医现代化。他是要把现代的西医让他走出化验室，让每一个化验指标能结合人体的感受，让老百姓能够用身体去感受健康啊，用双手去触摸健康，用眼睛学会观察健康。在咱们的中西医相结合当中，我给大家强调的更多的是这个元气。那么元气究竟藏在哪儿啊？老百姓要看一看。好了，我告诉你，元气藏在人的任督二脉。所以元气足的人，他的腰杆是溜直的，是有自然生理弯曲的。元气足，督脉通，人不得颈椎病，不得腰椎病，没有脑萎缩，没有呢腰脚寒凉，人命门的火是很旺的。人有元气啊，男人呢没有将军肚，是吧？女人呢没有妇科炎症，因为人的任脉是通的。人的元气足，晚上睡觉不起夜，小便的时候呢说有就有，说止就止，能够收放自如。这是元气藏在人的任督二脉。那么元气呢又滋养着人的五脏六腑，是气血在经络当中循行的原动力。所以啊，元气足的人养人的心，心主血脉，血脉畅通。元气又养着人的肝，元气足，肝血旺，眼睛倍儿亮， 头发呢还很茂密，人呢还不抽筋儿，手指甲有营养圈，没有条纹，还骨溜溜的，元气足，元气养着人的脾，人呢没有贫血症，人呢月经调和，是吧？人的肌肉呢丰满结实，没有肌肉萎缩，也没有肌肉酸困疼痛，因为脾主着人的肉，而且人的嘴唇很红润呢。啊，因为人的嘴唇是脾在体表的开窍，是吧？元气足，养着人的肺。人呢没有慢支，没有哮喘，没有肺气肿，皮肤光滑，毛发光亮，认为肺主着人一身的皮毛。元气足，养着人的肾，肾精足，没有脑萎缩，没有骨质增生，没有浑身的浮肿。元气足的人既不肥胖也不消瘦，元气足的人牙齿坚固，牙龈紧紧地包裹着我们的牙齿，而一旦元气亏了，人的牙龈就会萎缩，人还会得萎缩性胃炎，人的牙齿还松动，未老先衰，掉牙齿。补足了元气呢，活动的牙齿会变得坚固而不脱落，已经脱落的牙齿会又重新长出，这些都不是神话，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但是呢，有了元气你还得会用，是吧？现在呢有一个病的名字叫过劳死，好多呀、年富力壮的人，是吧？结果呢突发性心肌梗塞，人没了啊，突发性什么呢，恶性肿瘤，没几个月人也没了。所以这样的过劳死，年纪轻轻过度疲劳，生命的陨灭，往往也是提前透支健康，提前耗尽元气的一个结局。所以呀、人有元气，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无元气，元气亏虚，五脏呢没有气血去濡养，你即使吃再多的药也调不出来元气了，而药呢还会耗伤现有的那么点元气。所以呢，当人无元气的时候，不但呢万药不灵，而且药呢甚至还成了催命鬼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些啊久而服药不见效的人，你就不要再乱吃药了，应该调固元气。那么元气的调固啊，壮督脉推任脉，吃虫草酒啊，啊，除了这些之外，元气的补充还需要高质量的睡眠。所以我们在调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需要有个愉快的心情啊，啊，有个宽度的什么呢，宽怀的这个胸怀呀、宽广的胸怀，博大的心经，这样的你的元气就会啊源源不断，是吧？特别啊，我教大家这30个点穴一按铃，是吧？头四个叫迎香穴四步开窍，接着我们讲了六个生命强壮要穴，从百会到涌泉，生中有降，降中有生的强壮，从大椎叫膻中，天下第一关，胸口宽胸理气的强壮，从命门到关元，命门有火，丹田有气的强壮，是不是？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吧？在针灸学当中就有这样的句话，叫针无补法，扎针也好，点穴也好，拔罐刮痧也好，这些方法只能疏通经络， 而绝对不可能来补人的元气，因为这些方法它绝对不会无中生有，它是没有办法进补的。所以只有我们元气足了，我们通过点穴的疗法只是实现了经络的一个疏通。就好比啊，我们要把粮仓啊打扫干净，装更多的粮食，是不是啊？我们把呢这车呀排好，让停车场呢装更多的车辆。所以呢点穴疗法啊，包括呢针灸疗法、拔罐疗法、理疗，这些呢都是在理顺体内的气血，来疏通体内的经络，它是没有无中生有来补的作用的。所以食疗和体疗必须是相辅相成的，而脱离了食疗，民以食为天，没有了这个食，没有了这个保元汤的进补，而你单纯的去体疗的话，那绝对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呢还会呢更多的耗伤元气。那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人元气大亏的时候点穴是没有用的啊，这点必须要明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30个点穴一按铃的四梁八柱啊，今天讲四梁啊，哪四梁？列缺、合谷、足三里，再加上一个为中。大家注意，这头两个穴位在手上，而且呢离手腕还都比较近，是吧？后两个穴位在腿上啊，离膝盖呢也是比较近的，是吧？那么在点穴疗法的歌诀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叫颈项寻列缺，头面合谷收啊，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流。哎，下面呢我们就把这四句话把它分解开来啊，来讲一讲中医点穴按摩疗法啊，不靠多而靠精，一巧破千金，它的除病的优势，是吧？因为但凡呢学过中医的人，那这四句话应该是烂熟于心的，是吧？咱们的健康节目呢不是要把百姓啊培养成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啊，我们讲的是实用养生学，实际上就是让百姓朋友啊通晓之理啊，学会其法，更主要的是亲身实践啊，解除病痛。我们先看这第一句，叫颈项寻列缺。这个颈指的就是脖子，这项呢哎，指的还是脖子啊。所以说你像颈椎病啊，经常落枕的呀，咽喉炎呢，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颈椎病啊，啊，这个甲状腺的病症啊，都是颈项上的问题，啊，寻列缺，啊，要在列缺穴这儿，通过呢以磁代针，啊，或者通过呢以指代针进行列缺穴的按摩，这就可以达到颈项的一个疏通，所以叫颈项寻列缺。哎，为什么把它叫四梁八柱啊？大家盖房子啊，不管你多大的房子，一定要有房梁啊，因为这梁起到支撑的作用，是不是啊？支撑了整个房盖啊，哈哈。哎，你看那个小学生嘛，写作文他也这么写啊，啊，将来要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啊，所以这个梁叫支柱啊。哎，那么我们的颈项寻列缺，这列缺呢就是人头颈部的 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重大的阀门啊。另外对慢支啊、哮喘呢、咳嗽啊，啊，因为它属于人的肺经啊，手太阴肺经啊，也有很好的效果啊，包括慢性鼻炎是吧？说大家记住这个穴位啊，叫颈项循列缺，按揉一次两三分钟啊。另外呢，你像对咳嗽咳血，哎，这列缺穴呢也有独到的作用，是吧？特别那个支气管扩张啊，列缺穴的按摩。头面合谷收啊，合谷穴，哎，传统的牙疼的重要保健穴位啊。那话怎么说了？牙疼不是病，疼起真要命啊。所以牙疼呢，你除了在颊舌穴啊运用呢以磁代针啊，以磁呢代替针灸的磁疗的之外，另外呢还要在合谷穴贴磁。因为合谷穴比较深啊，所以在磁疗的时候呢，除了合谷穴沾一个磁之外，你最好在合谷穴的内侧对称的再接贴上一个磁，两个磁呢保持吸引，让磁力线渗透，哎，这样呢对这个穴位的针灸疗法有更多的好处。另外呢，在我们磁疗之前呢，我们可以呢先做一下合谷穴的按摩疗法。这个合谷穴的按摩呢，是以大拇指的指尖向着合谷穴的方向来渗透按摩啊，渗透按摩，这个对中风的失语、小中风、风重于经络的口眼窝斜之症啊，也有很强的调理作用啊。这大家呢可以参照啊，可以到养生堂呢来参考学习做一做。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没有文化，您到哪儿听听不明白，说说不明白，问问不明白。所以说呀，我们记得在解放初期咱们国家有个扫盲运动，说要扫除文盲啊。人没文化叫文盲，人没文化世界真可怕，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是不是啊？哎，回后呢，人有了文化，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呢通过文化认知和了解了传统的道德文化水平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所以文化人是犯不了大错误的。但是呢，文化人却在得病。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就跟颈椎病叫文明病，实质上恰恰是因为不文明得的病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把医盲也列为没文化的人的人群当中。这个文化呢，指的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的养生文化。祖国的中医养生文化呀，跟世界各国的医学它都不一样，是吧？好多国家的这个医学它都是救病论病，救人论人，是把人看成零件，拆不了再组合到一起这么去治病。他只看到了人的一个血肉之躯。而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传统的中医药文化讲人有三宝，精、气、神。精就是我们这个臭皮囊，是人的肉身。气指的是人的生命的活力，人的身体的功能，是吧？腿能走道，这是腿的气；手能搭东西，这是腿的手的气。人的眼睛能看这个花花世界，那你是目得血能视，是眼睛的功能。而 人之三宝精气神，还有这个神，这个神指的是人体在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而释放到外面的，让周围的人能感受得到的啊。古语道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说这山呢不在它多高，哎，说这是座仙山，那它就一定是座名山。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水是一潭死水，它是没有文化的。但如果又有一条蛟龙在这水里，那这水变成了天地间的灵气之水。只此而已。所以呀，中国呀，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它是讲精神的。而这个精神内守，百病不来，这个精神实际上也恰恰是中国人养生文化的精髓。那么精神又从哪里来了？哎，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很清楚，精神是在人体气血特别什么呢旺盛的条件下，特别充足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就好比一个油灯，油装得满满的，灯芯又特别壮实，那它的火焰所照亮的范围就特别大，是不是？哎，你再比如说一个人身体特别健康，是吧？另外呢，他有着非常强壮的心肝脾肺肾，那么他到哪儿呢，他就受大家的欢迎，或者说他的言和行就能影响一大部分人，这就叫正气。养的不单单是人的身体，他养的更主要的就是人身体的这个正气。而这正气从哪儿来？气血特别旺盛的条件下您才能有这个正气。好了，我们再从字面上来看这个精神二字。精者肾藏精，神则心藏神。所以人有没有精神，那就看你晚上能不能睡好觉。因为肾精足而心神足的人，心肾相交，白天特别的活泛，晚上睡得特别踏实。你看，所以中国人的养生文化，他不是坐在那儿想当然，而是什么呢？把人和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联动起来。人是小宇宙，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那什么是宇啊？宇是古往今来。什么是宙啊？宙是天地四方，是不是啊？两三年前的人看不着啊，二三十年前看什么？小孩看那个恐龙特级可赛号嘛，日本片都看过是吧？现在好多大人那年代是孩子也都看过，老人也看过，深受影响。还有大家明白什么叫太空啊？什么叫穿越时空啊？人可以回到历史，人可以啊远去未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宇宙啊，这就是宇宙。所以宇宙它是什么呢？三维空间加上了第四维加上了时间。所以人是一样的，人的衰老它就是个小宇宙，由天地四方还要有古往今来，是这么道理，是吧？所以我们养生养什么？养的就是元气啊。养元气的手段是什么？是饮食，是睡眠，是心情，是五脏的调和，反过来对元气的滋养，这就是个良性的循环。否则呢，儿女小的时候娇生惯养，到大了一事无成，成了啃老族， 那么等到老人过度衰老的时候，儿女还不能养老，他啃谁？啃老啃不着的时候，这一家子就败落了，那么老人只能会死不瞑目啊，对不对啊？所以中国人讲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古代中医的儿科养生就说了，说若要小儿安，与他三分饥，给他三分寒，这就能吊着他的元气。有了三分饥，他胃气足，给他三分寒，他阳气足。所以呀，30年后望父，30年前望父敬子，而30年后呢，是要望子敬父的年代。所以人到60岁呀，你有个金山也罢，有个银山也好，他不如儿女出息了，光宗耀祖了，那才是中国人的上上品的生活。所以人的养生之道也是如此啊。我们木桶玉足，玉的是生发之气，我们壮督推任，壮督脉壮的是生发，推任脉推的是收敛。所以甭管是胃下垂的，还是疝气脱肛子宫脱垂的，都要壮督推任。因为只有你督脉生，任脉收敛，你这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阴阳平衡。那么点穴按铃，它的底蕴是什么？哎，大家伙一定记清了。啊，有人问过我，说扎针拔罐啊，是吧？做理疗啊，做电疗啊，包括呢，做您徐老师这30个点穴按铃，说这些呀，和这个喝保元汤哪个重要，是吧？不有这么句话吗？一个卖毛的，是吧？一个卖，这人还卖着盾，是吧？搁那儿举起毛说：“我这毛锋利无比呀，啊，什么样的盾都能刺破。”又拿起另一只手的盾，又说了：“哎，我这盾是坚固无比呀，什么样的盾啊，什么样的毛，他都刺不破我这个盾。”路有行人就问他了，说那拿您那锋利无比的毛刺您那坚固无比的盾，那又将如何呀？结果卖毛者哑口无言。说这叫啥呀？这就犯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错。后来呢，言语矛盾了，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这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在这儿，科学它绝对不能王婆卖瓜啊，今儿个这个高科技，明儿那更好，不可以，一定要遵循科学原则，是吧？你比如我今天再给大家讲30个点穴按铃，好不好？好。但是一定要记住，好的基础是得你的经络内有气血，你按穴位能够开穴通经调五脏，你得有穴感呢。你说我这穴位啊，扎上针都没感觉，你还扎它干什么？那穴道里是空的，经络里是干着的。所以祖国中医上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谁是母？任督二脉为母，元气为母。谁是子？五脏六腑为子，他是帅。所以呀，点穴按摩，您今天在学30个点穴一按铃，对于我们好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养了一身的元阳之气，一点穴位就有感觉，那您自然而然是手到病除。因为你的经络很容易被打开，您的脏腑很容易调节平衡啊。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这叫有钱好办事儿啊。回过头来，你花言巧语，你说了一大堆东西，说了一大堆好话，您不花钱，你就甭想从超市把东西拿走，你拿了叫偷。听着啊， 只说好话不拿钱，上那个菜市场或上超市拿东西，那叫偷，被看着了叫抢，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你没有元气，没有元阳之气，你上来就扎针，上来就拔罐，上来就按摩，病没好反而难重了。就像前一段一个颈椎病的骨质疏松的到医院做按摩，按成截瘫了。我说这样的大夫就犯了抢劫的错误，没有元气了你还去抢，结果呢人的颈椎按成压缩性骨折，本来是个颈椎病你给按成截瘫了。你说是病人的错还是你医生无知医盲的错呀？祖国中医说孤阴者不生，孤阳者不长，所以呢咱们这个长白山野生的葡萄籽儿提纯的这个种黄酮，以核补核，补人的元阳之气，养生之食疗。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医学？医学就是治病救人活命的科学，或者呢用现代最时髦最贴切的说法，把医学、药学、养生学、保健学、理疗学、经络学，把所有的这些和人健康得病长寿有关的学科，我们把它统称为生命科学。好了，中医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天人合一。人是一个小宇宙，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人有12条正经，天有12个时辰，有12个月，人有五脏，天地有五行，人有男女，天地有阴阳，人有365个腧穴，天地有365天。哎，这就叫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人所研究的生命科学，它又简单又博大精深。简单，简单的是中国人所研究的生命科学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用大宇宙来解释小宇宙发生的问题，用小宇宙来感受大宇宙的变化。一年四季，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人体呢春天肝经当令主生发，夏天呢心经当令主发散要出汗，秋天呢肺经当令主收敛，冬天呢肾经当令主封藏，要藏得住。好啦，你合了天地自然的阴阳变化，你就得健康，你就创造长寿幸福和谐。大家看过百年老字号那药铺的药怎么写的，是个音乐的乐，音乐讲究和谐，中医治病讲究的是乐，也叫乐，就像音乐一样和谐，让人无病而乐，只此而已啊。现在人治病，医生愁眉苦脸的，病人愁眉苦脸的，家属愁眉苦脸的，那病能治好？好，好就怪了。哎，所以他研究的是天地人，是吧？研究的是人的衣食住行，啊，研究的是人的生活饮食。好了，看西方医学，西方医学解剖学、病理学，是吧？现在又逐渐的深入研究，又到了基因。所以天地自然照万物，万物它都有着和谐的。那个科学家研究杂交水稻， 它为什么能成功啊？因为物种有这样的优势，叫杂交优势，杂种优势啊，狮虎兽是吧，那个耕田那个骡子，这就是杂种优势，所以杂交水稻它产量就高，对不对？哎，但是育种难，哎，所以呢这个攻克了啊。实际上呢，这个成绩说句实在话，拿诺贝尔奖啊都不为过，因为这是大功德，是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的，这是做善事。回过头来呢，中医研究的是人，西方医学研究零件，越研究越小，进牛角尖去了啊。原来说细胞是人生命最小的单位，现在能看到基因片段，能看到 DNA 了，你再拿更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你再小你还能看到哪儿？所以中国人说这叫钻牛角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专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说，21世纪人类的健康智慧要向东方寻求，但是不是向咱们，向谁呀？向咱们的祖先，向东方的啊古老的智慧。什么是古老啊？古老就是返璞归真，在家里儿女有不懂的事儿，要问父亲母亲，要问哥哥姐姐，问长者。那么当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要向谁寻求答案呢？我们要向我们的祖宗，要向我们的先者寻求智慧。那我们得到答案了吗？我们已经初步的得到了答案。阴阳五行的紫砂锅，几千年的紫砂是吧，煲出来的汤，让老百姓知道了什么叫补，什么叫平民百姓也养生，什么叫昔日宫廷之品，今日寻常百姓家。关键就在文化。泡脚，从铁盆到铜盆，从铜盆到铝盆，后来到了塑料盆，后来到了插了电那个电盆，现在呢，香柏木足浴木桶在全国供不应求。为啥呀？木主生发之气啊，老年人的病在哪儿啊？都病在筋上啊，病在筋上。因为人老了，身子板硬了，弹性不好了，动脉硬化，肝硬化，关节硬化，哪儿都硬了，是不是啊？怎么办呢？肝是主弹性的，肝藏血，血养筋，筋主曲直啊。好啦，那么肝脏五行当中属什么呢？哎，属木，木主生发之气，所以木桶泡脚啊，越泡啊那关节呀、啊、越灵活，越泡啊越不抽筋儿了，越泡呢头发长得还越来越茂密，泡来泡去呢，哎，血管弹性还增加了，你这多好。你拿铁盆能泡出来吗？你拿塑料盆能泡出来吗？你就算是天天洗矿泉浴，我告诉你，你也洗不出来，保不齐还得洗个大骨结冰。所以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养生，他的智慧外国人说是来自于啊古代的中国人，而我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的养生智慧是源自生活，是源自于天地自然这个大宇宙，是源自于对自然的感悟。所以中国人的养生是天人合一的，是要因天之序，顺其自然，是不能破了规矩的。春天学肝胆疾病的防治，夏天学养心安神法，秋天学冬病夏治秋防法，冬天学填固肾精固本培元法，一年四季五行疗法。所以呀、啊、环环相扣，节节相连，它不是孤立的一个偏方就管了天下的病，它也不是一个祖传秘方就包治天下，这都不是，它是对生活的一个感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所以呀、啊，我们的祖辈上有古训，祖训上说医者良心啊，医者良心，良者指的医术，心者指的是医者之德。 所以医者是一个善行啊，是个大功德啊，大功德。好了啊，咱们闲言少叙，下面马上回到今天健康的主题，给大家说30个点穴一按铃。我们给大家讲了四梁八柱，这四梁我给大家念段歌诀，这是祖国呢中医经络学上的一个很有名的歌诀，叫颈项循列缺啊，头面合谷收，腰背尾中求，肚腹三里流。今儿呢就给大家说说这腰背尾中求。腰和背有什么关系？回忆啊，快点回忆。说得颈椎病的人一定有腰椎病，腰椎不好的人颈椎也好不了，谁说的话啊？听众朋友们可以抢答啊，谁说的话？哈哈，徐老师说的话没错，对不对？百试不爽，没有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的。为啥？好，用我们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想法，人的颈椎到腰椎它是一个骨头串，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管道就出了问题，这叫连锁反应。回过头来，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病最早它病在哪儿？一定不是在骨头，而是骨头和骨头连接着有弹性的物质，那就是筋。说到筋，新听众新朋友，你的本上没有，咱们老朋友有就不用写了，新朋友写到本上，人有四海，脑为髓海，肺为气海，肝为血海，还一个是吧，膝关节的膝，膝为筋海。筋呢、啊、咱们吃那筋头巴脑筋。所以现在在全国各地的饮食上，很多人都喜欢吃那筋，挺好啊，挺好，吃筋是补血的啊。但是现在呢，养生界有争论啊，有的人说吃筋多了血粘度高啊，有的人说吃筋多了对身体有好处，这争论不休，是吧？谁说的对我们不去评价，吃了你就知道。我告诉大家，吃啥补啥，吃筋养的是肝血，养的是你筋的弹性啊，实际上它补的是人的胶原啊，细胞的弹性啊，细胞的弹性。那么委中穴呢，就在